你好，我是李月。之前的课程，我们大部分时间啊都在以 RockMQ、Kafka 和 RabbitMQ 为例，通过分析源码的方式来讲解消息队列的实现原理。原因是呢，这三种消息队列它在国内的受众群体非常大，那大家在工作中呢会经常的用到。这节课呢，我给你介绍一个不太一样的开源消息队列产品，就是阿帕奇 PulSar。PulSar 它也是一个开源的分布式消息队列产品，最早呢是由雅虎开发，现在呢也是阿帕奇基金会下的一个开源的项目。你可能会觉得好奇啊，我们的课程中为什么要花一节课的时间来讲 PulSar 这个产品呢？原因是这样的啊，PulSar 它在架构设计上和其他的消息队列产品相比是有着非常显著的区别的。那我个人的观点是啊，PulSar 它的这种架构设计啊，很有可能是代表了消息队列这一类的中间件产品它未来架构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接下来啊，我带你一起来看一下 PulSar 它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知道啊，无论是 RockMQ、RabbitMQ 还是 Kafka，它的消息呢都是存储在 broker 的磁盘或者是内存中的。客户端呢，它在访问某一个分区之前，必须呢先要找到这个分区所在的那个 broker，然后呢再连接到这个 broker 上进行生产或者是消费。在集群模式下，为了避免单点故障导致丢消息，那 broker 在保存消息的时候，它必须也把消息复制到其他的 broker 上面。如果说某一个 broker 节点宕机了，并不是说集群中随便的一个节点都能顶替这个宕机的节点。只有那些和这个宕机的节点拥有一样数据的节点，才能替代这个宕机的节点。那原因就是每一个 broker 它存储的消息数据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啊，每一个节点上呢都存储了状态，我们这里边呢也就是消息数据。在分布式系统中啊，这种节点呢我们称为有状态的节点。PulSar 呢和其他的消息队列在架构上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 broker 是无状态的。也就是说，在 PulSar 的 broker 中啊，它既不保存元数据，也不存储消息。那 PulSar 的消息它存储在哪儿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PulSar 的架构啊。我在文稿里边呢放了一张来自 PulSar 官方文档的架构图。如果说你想了解这张架构图的细节呢，你可以去看它的官方文档。我把这个链接呢也放在了文稿里面。接下来啊，我来和你一起解读一下这张图中我们感兴趣的内容。听音频的同学，最好呢是可以配合文稿一起来学习，这样呢更加直观，便于你来理解。我们先来看一下图中右侧的这个 bookie 和 zk 两个方块啊，这两个方块啊，它分别代表了 bookkeeper 集群和 zookeeper 集群。zookeeper 集群的作用，我在之前的课程中呢专门讲过。那在 PulSar 里边啊，zookeeper 集群它的作用和 Kafka 中呢是一样的，都是用来存储元数据。bookkeeper 集群呢，它的作用呢就是用来存储消息数据。那这个 bookkeeper 它又是什么呢？这个 bookkeeper 啊，它有点类似于 HDFS，那它是一个分布式的存储集群，只不过啊，它的存储单元呢和 HDFS 不一样，在 HDFS 中呢，存储单元就是文件，这个呢很好理解。但是啊，在 bookkeeper 中啊，它的存储单元呢是 ledger，这个 ledger 它又是什么呢？说到这儿啊，我就要再次吐槽一下老外喜欢发明概念、增加学习成本这个坏习惯。其实这个 ledger 它就是一段 read ahead log，或者呢，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某一个分区数据中的一段，它包含了连续的若干条消息。这个消息啊，在 ledger 中被称为 entry。那为了保证 ledger 中的 entry 的严格顺序，PulSar 呢，它为 ledger 增加了一个一次性写入的这样一个限制。那 broker 在创建一个 ledger 之后呢，只有这个 broker 可以往 ledger 里边来写数据。一旦这个 ledger 关闭了，那不管是 broker 主动关闭的，还是说因为 broker 宕机异常关闭的，这个 ledger 呢，它就永远只能读取，不再能写入了。如果说你还要继续写 entry，那你只能另外新建一个 ledger。这里面需要注意一下啊，这种一次性写入的设计，它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解决并发写入控制的问题。我在之前的课程中讲过，对于共享资源数据的并发写，一般来说呢，都是需要加锁的，否则你很难保证数据的一致性。那对于一个分布式存储系统来说，那就需要加分布式锁。我们知道啊，分布式锁本身它就很难实现，那使用分布式锁呢，对性能也会有比较大的损耗。 它这种一次性写入的设计啊，就只有创建 leader 的这个进程，它可以往里写数据，等于说这个 leader 这个资源呢，它就没有共享，也就不需要加锁。这就是一种非常巧妙的设计。那你在遇到类似场景的时候呢，也可以借鉴这种设计。再回过头来说 Posa，消息数据呢由 Bookkeeper 集群负责存储，原数据呢由 Zookeeper 集群负责存储。那 Posa 的 broker 上呢，它就不需要再存储任何数据了。这样呢，它的 broker 就变成了无状态的节点。那虽然说 broker 本身它是无状态的，不存储任何数据，但是啊，在一个特定的时刻，每一个主题分区还是要落在某一个具体的 broker 上，不能说多个 broker 同时都在读写同一个分区，因为这样呢是没有办法保证消息的顺序的，而且呢也没有办法来管理这个消费的位置。我们再来看图中左侧最大的那个 broker 方框。在 broker 中呢，它包含了几个重要的模块。load balancer 呢，它主要负责动态的来分配哪些 broker 负责管理哪些分区。manage 的 leader 这个模块，它负责管理本节点需要用到的那些 leader。当然啊，这些 leader 它都是保存在 bookkeeper 集群中的。那为了提升性能呢，Posa 同样采用了一个 cache 模块来缓存一部分消息数据。Posa 的客户端啊，要读写某一个分区上的数据之前呢，还是要在原数据中找到当前的这个分区所在的那个 broker。这一点呢，是和其他的消息队列是一样的。那不一样的地方是，其他的消息队列分区和 broker 的对应关系，它是相对稳定的。一般来说，只要是不发生故障，那这个关系呢是不会变的。但是在 Posa 里边啊，它这个对应关系啊是动态的，它可以根据 broker 的负载情况呢进行动态的来调整。而且啊，因为这个 broker 它是无状态的，分区呢是可以调整到集群中的任何一个节点上的。那这个负载均衡的策略呢就可以做得非常简单，非常灵活。如果说某一个 broker 发生故障，那可以立刻用任何一个 broker 来代替它。那在这种架构下，Posa 它又是如何来完成消息收发的呢？客户端在收发消息之前呢，它需要先连接到 Service Discovery 这个模块，获取当前主题分区与 broker 的对应关系，然后呢，再连接到相应的 broker 上进行消息收发。客户端收发消息的整体流程啊，其实和其他的消息队列是差不多的。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消息呢，它是保存在 Bookkeeper 集群中的。而不是在本机上，数据的可靠性呢，也是由 Bookkeeper 集群来提供保证的。所以呢，broker 它就不需要再往其他的 broker 上复制消息了。这个图中的 Global Replicators 这个模块，它虽然呢也会复制消息，但是啊，它复制消息的目的是为了在不同集群之间共享数据，而不是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集群间的数据复制呢，是 Posa 提供的一个特色功能。具体你可以看一下 Posa 的文档。在 Posa 的这种架构下，消息数据呢保存在 Bookkeeper 里边，原数据呢保存在 Zookeeper 中。那 Broker 的数据存储职责呢被完全的分离出去，只保留了处理收发消息这些计算的职责。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存储计算分离的设计。什么是存储计算分离呢？顾名思义，就是把一个系统的存储职责和计算职责分离开。那存储节点呢，只负责数据存储，而计算节点呢，只负责计算，也就是执行业务逻辑。这样一种设计啊，我们称为存储计算分离。那存储计算分离的设计呢，它并不是什么新的概念，它的应用其实是非常非常广泛的。比如说，所有的大数据系统，包括 MapReduce 这种传统的批量计算，和现在比较流行的 Spark、Flink 这种流计算，它们都采用的是存储计算分离的设计。那数据呢，一般是保存在 HDFS 中，也就是说 HDFS 负责存储，而负责计算的节点，它无论是用 YARN 调度还是用 Kubernetes 调度，它都只负责读取数据、计算、写入这样一个通用的计算逻辑。那计算节点上呢，本身是不保存任何数据的。再说一个更常用的，我们每天都在开发的各种 Web 应用和微服务应用，绝大多数呢，也采用的是存储计算分离的设计。数据保存在数据库里面，微服务节点呢，它只负责响应请求、执行业务逻辑。也就是说，数据库它负责存储，微服务节点呢负责计算。那这种存储计算分离的设计，它有什么优缺点呢？这个我们分两方面来看。对于这个计算节点来说啊，它不需要存储数据，节点呢就变成了无状态的节点。 那一个由无状态节点组成的集群，管理调度都非常简单了。那集群中的每个节点它都是一样的，天然就支持水平扩容。那任何一个请求呢，都可以路由到集群中的任何一个节点上，负载均衡策略呢，就可以做得非常灵活，可以随机分配，可以轮询，那也可以根据节点的负载情况来动态分配等等。故障转移呢，也就更加简单和快速。比如说，如果某一个节点故障了，那直接把请求分配给其他节点就可以了。对比一下啊，像 Zookeeper 这样的存储计算不分离的系统，它的故障转移啊就非常麻烦。一般啊都需要用复杂的选举算法选出一个新的 leader，那在提供服务之前呢，可能还需要进行数据的同步，确保新节点上的数据呢和故障的节点的数据完全一致之后，才可以继续提供服务。那这个过程非常复杂，并且呢有可能会持续挺长的一段时间。对于计算节点的开发者来说啊，他就可以专注于开发他的计算的业务逻辑，而不需要关注像数据一致性、数据可靠性、故障恢复和数据读写性能等等这些比较麻烦的存储的问题。这样呢，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开发难度，实际上呢，也提升了开发的效率。而对于存储系统来说啊，它需要实现的功能呢，就很简单。系统的开发者啊，他只要专注于解决一件事儿就可以了，那就是如何安全高效的来存储数据，并且啊，存储系统的功能啊，它是非常稳定的。比如啊，像 Zookeeper、HDFS、MySQL 这些存储系统，从它们诞生到现在，它的功能啊几乎就没有变过。每次升级呢，都是在优化存储引擎、提升性能、数据可靠性、可用性等等这些方面。接下来说一下存储计算分离这种设计它的缺点。俗话说啊，背着抱着一边沉。那对一个系统来说啊，无论你是不是采用存储计算分离的设计，那它需要完成的功能和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POSA 的 broker 相比于其他的消息队列的 broker，各方面呢都变得很简单。这并不是说存储计算分离的设计能把系统面临的各种复杂的问题都解决掉，其实呢，它一个问题都没解决。只是把这些问题呢从 broker 上转移到了 bookkeeper 这个存储集群上而已。bookkeeper 呢，它依然要解决数据一致性、节点故障转移、选举、数据复制等等这些问题，并且呢，存储计算分离之后呢，原来的一个集群它变成了两个集群，整个系统呢其实是变得更加的复杂了。另外，存储计算分离之后，系统的性能也会有一些损失，比如，从 POSA 的 broker 上面消费一条消息，那 broker 呢还需要去请求 bookkeeper 集群来读取数据，然后再返回给客户端。这个过程呢，至少增加了一次网络传输和若干次的内存拷贝，相比于直接来读本地磁盘，性能肯定是要差一些的。但是啊，对于业务系统来说，采用存储计算分离的这种设计，它并不需要自己去开发一个数据库或者是 HDFS。那它只要用现有的成熟的存储系统就可以了，所以呢，相当于系统的复杂度呢还是降低了。相比于存储计算分离带来的各种优点，损失一点性能呢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说啊，对于大部分业务系统来说，采用这种存储计算分离的设计都是非常划算的。好的，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照例我们对今天的课程做一个小结。这节课啊，我们一起分析了 POSA 的架构。然后呢，一起学习了一下存储计算分离这种设计思想。POSA 呢，它和其他消息队列最大的区别就是它采用了存储计算分离的设计。存储消息的职责呢，从 broker 中分离出来，交给了专门的 bookkeeper 存储集群。这样呢，broker 它就变成了无状态的节点，在集群调度和故障恢复方面呢，会更加的灵活。存储计算分离呢，它是一种设计思想。它把系统中的存储职责和计算职责分离开，那存储节点呢只负责数据存储，计算节点呢只负责计算。那计算节点呢是无状态的，无状态的计算节点呢具有容易开发、调度灵活的优点。那故障转移和恢复呢也会更加的简单和快速。这种设计它的缺点是系统的总体复杂度呢更高，性能呢也会更差。不过啊，对于大部分的分布式业务系统来说啊，由于它不需要自己来开发这个存储系统，那采用存储计算分离的设计呢，既可以充分利用到这种设计的优点，整个系统呢也不会变得过于的复杂。综合评估这个优缺点呢，利大于弊，实际上呢是更加划算的。 课后呢，请你想一下，既然存储计算分离它这种设计有这么多的优点，那为什么除了 POSA 以外，大多数的消息队列它都没有采用存储计算分离这种设计呢？欢迎你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想法，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一些启发，也欢迎你把。